继续讲下下一个议题啦，系咪？ 系。 咁啊，呢一个嘅长毛贼啊，话说梁国雄咧，就佢嗰单咁嘅 DQ 案咧，就系即系上诉被驳回啦，吓。 嗯。 咁啊，但系佢咧就喺今次咧就喺呢一个即系上诉庭嗰度啊嘛，但系咧佢就即系决定咧再向终审庭嗰度咧就去上诉喎。嗱，咁佢点讲咧？佢就话梁国雄咧就不服上诉。啊，咁咧上诉庭咧就颁下判词咧，裁定佢上诉失败咧，就并且需要向政府支付讼费吓，即系俾堂费啦。长毛此言咧会上诉至终审法院啊，佢就讲咩咧？佢好笑，话希望咧喺终审法院嘅时候咧，个香港嘅法院咧唔够勇敢，外国嘅法官就够勇敢。嗱，《苹果日报》写嘅呢个，即系咩意思咧？即係歧視華人法官喎，係咪啊？即係華人啲法官咧，就俾人入緊節㗎啦，嚇、啊！就外國嗰啲咁嘅，即係你喺度擺呢個羊菩薩咯。講到尾又係外國嗰啲，你又點撚知佢一定係夠勇敢咧？我唔即係咧，我唔知呢啲係咩嘢。嗱，呢啲咧，從佢講呢句説話咧，反映出一個事實，就係、是、長毛咯，根本唔相信法治啊！你唔相信法治啊？即係人治啫嘛，係嘛？鬼佬判就係勇敢啲啊！华人判就系唔够勇敢啊！咁你人治定法治啊？如果杨岳桥又话仲相信香港个法治制度噶， 系咯？ 咁你唔相信梁国雄？ 就系有险可守嘅咩？唔系 吓，即系用外国嗰啲嘅法官咧就够勇敢啦。香港你唔够勇敢，嗱，你嗰个意思其实都系咁啊！你都唔相信法治噶，梁国雄其实系都相信人治，即系拜羊菩萨做羊奴走狗。你是最厉害的了、啊、长毛呢就是即是领取判词的时候呢就说若果上诉成功并恢复议席呢就会聘请、啊、姚松炎和罗冠聪做特别顾问、啊、众人呢在宣判前、啊、大叫口号法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吃番薯但这个是口号啊OK 即是在他们的眼中呢香港的法院呢就即是等同是那些清朝的明镜高原那个即是呢由王一飞、啊、做这个县令、啊、县官、啊、那些这样的。 广州之院。 广州之院那些这样的官老爷啦 ,OK? 怎样法官为民做主啊屌你老母包青天咩你当宋朝啊清朝啊啊那个是香港的。上诉法院嚟啊，哥，识唔识赢啊？ 唔系，翻屋企食番薯嗰啲嚟 嘅。唔系食番薯，唔系攞个番薯出嚟当尚方宝剑嗰个大佬。唉，真系笑死人！呢班友就话自己相信法治，又有险可守。你就当咗呢啲咁嘅官老爷，吓、啊、就为你啲咁嘅黎民百姓咧，真系要做主，唉，真系不知所为。个长毛就连呼勇敢，勇敢，勇敢，希望法官顶住压力，依法判决，吓、啊，咁依家咪依法判决咯。不过依家系识咗法啫嘛，都系依法噶。嗱、啊，你唔同意识法系一回事，你可以反对识法。但是在基本法的框架底下他就是依法判决的。那这个没什么好说你上诉都是失败的了。唉一会讲他为什么会上诉啊我告诉大家他强调不死得人的北京不会第二次释法不需要第二次释法啦。上次释法讲得很清楚啦已经。啊、是有针对性针对你这几条友的行为的嘛。还用第二次释法啫戆鸠。得知上诉失败之后咧，长毛直言就意料之中，情理之外，吓、啊、点情理之外啫？又屌你老 意料之中咁，佢又话咩咩审得 唔系情理之外，佢以为即系以为自己做紧阿华仔同埋叶德娴嗰套啊，阿老萧拍嗰套《发爱情》啊。即系以为自己拍电影咩？你跟住佢话咧。上诉庭咧驳回全部上诉嘅理据，就只系打法而唔系司法嗱，搞 get 啊呢个， 我打法唔系司法，唉，咁你都唔系司法啦，你搞个科，你都当咗你系呢个父母官啫嘛，父母官啊，大佬，你咪当人法官啦，法官戴咗个假发白色噶，屌你系咪西方嗰啲制度嚟噶，阿哥，唔系明镜高原嗰、那个大佬，白痴啊你，唉。长毛就说即是此言会上诉至终审法院，不会为了参加他议席的补选放弃揭露人大常委会无法无天。你呢上诉呢去终审法院就不是什么，他不会为了参选个议席的补选有什么有点浪费啦。首先第一我会解释给大家听为什么他会继续上诉呢、啊、第一就是李长毛贼呢现在已经是声名狼藉了 ,OK?從過街老鼠冇乜分別，你亦都咧分分鐘嗱，我唔知啊。肥佬禮未必係想阿長毛賊去選啦，因為已經阿余若薇嗰啲出曬聲啊嘛，係咪？ 嗯。 就泛民好多人出咗聲話佢不受控制啊嘛，不受控制，不受邊個控制啫？不受控制，梗要有控制佢噶啦，係咪？嗱，呢個動詞係背後係有一隻有形之手喺度咁啊，控制啊嘛。 即有 个人控制，呢个人系边个？梗系唔系戴耀啦，戴耀背后都系肥佬礼嘅啫嘛，即系肥佬礼控制唔到佢，分分钟系。咁所以咧，呢、這个推断系好合理嘅，就系、是、根本上咧，肥佬礼未必系授意佢去，即系再去参加补选嘅。呢、這个大家都谂到啦，系咪？佢个名啊臭晒，又周围屌人屌票，佢自己个朵本身臭啦，肥佬礼推佢去啊，佢都未必赢啦，即系佢周围屌人啊嘛，系咪？屌票啊嘛，学一热狗。第二点，2019年11月咧就区议会嘅选举，咁如果啊佢依家放弃上诉咧，咁嗰个选举就可能系会喺暑假嘅时候啊点样搞噶咯，就变咗会好近呢一个嘅区议会选举，会唔会咧？系咪？咁你泛民就咪变咗疲于奔命啊？咁佢而家要校啱时间嗱，佢依家我唔知佢嗱。即是他说不选就要起码隔半年的，是不是要筹备的嘛，那个选举、啊 嗯、 一定日子的嘛。那你会不会太过接近那个区议会的选举呢？还是他想区议会选举过之后才大家出来再去，即是这个都是一个考虑来的，你不要以为啊，是不是？喂，如果大家都疲于奔命的要在自己的选区那里落手落脚的，有系人出来，有什么义工出来帮你拉票啊？很简单的嘛，条数是人就得那么多了，死数来的了。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兩點嘅考慮咧，係重要過佢咩揭露咩人大常委會無法無天，你呢啲嘥氣啦，呢啲咁嘅原因啊，屌你咁傻，我都唔信啦，真係，唉，長毛就話我本案嘅關鍵咧，啲佢都好似釘蟹上身咁啊，我都發現嘅。咁咧就係、是、喂有個人有個益友話話會打上嚟話説明神區點解買兩邊咧？你唔係冇所謂嘅，你中意講咩得噶嚇？你中意鬧我得噶，8191247嗱，你哋記得打話上嚟就 OK， 我哋會接嘅嚇、啊。歡迎歡迎歡迎各位益友來電嚇。咁、啊、咧就話長毛指本案關鍵咧在於人大常委會根本唔係港人所選喎。港人更加不清楚其成员是何许人、哦、其实维基百科都有一查的，唉，咁啊人即系佢讲呢啲嘢即系废话咯，我觉得系，佢话人大根本冇资格对本港行之有效嘅民选议员咧宣誓程序咧说三道四，你咁似外交部啲咁嘅言论嘅，真系说三道四喎，人哋啊，人大有冇资格咧就睇基本法嘅。基本法是你所擁護的，那你既然宣誓效忠基本法，基本法又賦予人大常委會有釋法的絕對的權力，那你吵什麼呢？是不是？ 他支持的，他 支持的，你擁護的，你在這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底下跟黃碧雲議員是不是拍照的，你在深圳公安局門口拍照的吓、啊！你保钓嘅时候，自己伴奏埋嗰个前奏一齐唱国歌嘅喎、哦，吓、啊！你依家又闹人大常委会呢样嗰样啊？ 喂，你效忠噶嘛？你话要民主回归，你要噶嘛？呢啲嘢系吓，咁 咁 啊 佢系咪 切。 即系唔拥护基本法啊？佢咁讲。 嗱，呢一系你又讲话我唔宣誓效忠基本法，咁你下次一 DQ 噶啦吓，你够胆你咪讲咯吓。佢话咧，自然民选议员呢，就犹如身怀碧玉重器。佢话嗱，好似话呢句说话，佢话我自然系尊贵过佢哋。嗱，呢个佢讲噶，《苹果日报》报道，即系你睇到啲人咪即系阶级咯，呢啲咪就系、是。 呢 个我哋一早都发现到噶啦， 一早就讲咗啦，呢条友 系， 系好重阶级观念啦，正常噶，因为佢啲咁嘅托派出身，佢读嗰个理论就系阶级，即系佢就系读阶级斗争嗰个嘅理论出身噶嘛，啱唔啱啊？呢啲咁嘅乜嘢左派、托派、乜派、物派、社会主义，就系讲嗰个所谓嘅阶级斗争嘛。喂，俾佢屌你老味，真系选到做立法会议员，尊贵的立法会议员，98,500一个月。即系 DQ 佢就96嘅，OK，佢又未曾享过98,500，一加咗人工，咁 你即系我哋一早讲咗话呢条捻样就好重个阶级观念，就睇唔起一般嘅基层市民，即系我哋啦，系咪？ 嗯， 啊，咁佢咪话咯，吓、啊、呢句其实都系即系由心而发嘅，我觉得佢系佢自然系尊贵过佢哋，咁你将佢尊贵啦，吓、啊、又有医保，系嘛，啊？有保險喎，我哋都冇啦，阿哥， 咁佢又真系几尊贵 我哋買保險你自己買，你係立法會幫你買，你尊貴，我都唔敢話你唔尊貴，尊貴尊貴嚇。 系尊贵。 咁佢咧又批評咯嚇，即係上訴庭唔接納佢邀請北大法學教授咧就人大釋法咧呈交專家意見嚇嚇，咁咧就話。直言咧，上诉庭对中国宪法嘅理解咧，由于一名普通市民啊，被问到咧忧虑继续上诉会否引致人大再释法，长毛就自然啊，不管地狱的事，只管人间的事，即系佢又认为咧中国系地狱嚟嘅，咁你成日翻去考察，屌你个老母，咁你又帮个地狱走去补屌，我屌你个老母，你只管人间嘅事，你咪拉去补屌啦，柒头。即系呢啲你话贱捻到几贱啊！你老母你自打嘴巴系嘛？喂，你喺嗰个五星红旗底下系咪地狱旗嚟噶？嗰支咩叫不管地狱的事啊？长毛擦，你走去钓鱼岛嗰度做乜捻嘢啊？尖 系 角 咯， 猪岛啊！屌你嘅老味 成日 精 唱 嘅喎！ 国歌做乜嘢 屌你老母！你不管地狱的事啊嘛，关你捻事啊？吓、啊，好啦，咁啊跟住咯。唉，呢单嘢实在太搞笑啊！要讲埋啊，因为佢嗰啲咁嘅言论咧， 够唔搭白？ 佢好九唔搭八咧，苹果部猛 call 佢嗰啲嘢当生逼，唔 知可能玩鸠佢噶，其实系，OK，即系等佢形象破产啦。跟住嗱，梁国雄就由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代表上诉，即系李汉奸啊吓。李汉奸咧早前就一定要讲呢啲，屌你咪李汉奸长毛贼，惊閪你啊！屌你老味，李汉奸咧就质疑。釋法咧就唔應該有補充本嘅，係唔講啦，呢啲嘥時間啊！即係總之佢揾李漢奸幫我打官司啊，唔知有冇收佢錢啊？呢、這個 应该呢个都系唔知啦， 嚇 我哋唔会推测嘅。 啊，唔知啊，係啊，啊，咁咧 就總之咧就話阿長毛賊咧就會嗱、啊這個、呢個咧就話李漢奸咧就。话梁国雄可根据立法会过往经验咧，合理地期望某啲言行咧系符合宣誓要求。咁一熄咗法话唔得啊嘛，你讲咩啫？仲系咪先？跟住李汉奸就话法庭只应考虑梁国雄宣誓嘅时候咧，第一个字至最后一个字期间嘅行为，吓、啊、判词咧就直言不以为然，认为呢个咧要求咧法庭无视其他客观咧。即系客观上嘅属于宣誓过程嘅一部分言行咧，属于离地吓。咁啊，希望佢就因为佢自己玩出祸啫，呢个系吓。咁要系咁讲啊，呢一个罗冠聪啊，仲捻冤枉啦。如果讲就讲就真系，佢嗰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变咗问句啊嘛，记唔记得 系 啊？ 啊，共和国 即系佢哋就觉得好好玩啦，佢哋求财啫，咁啊冇咗98,500一个月啦。啊！ 啲 刘少伟都系啦。 即係你係你啲友仔係即係佢話唔好聽，你求財啫嘛嚇。你估你係為我哋市民嗰個利益嘅福祉去着想咩？係 就 咪？ 憑你呢個梁國雄話佢自己咁尊貴就先唔係啦。 咁啊，你憑佢講咗話自己係咁尊貴、自命尊貴立法會議員，你知道佢有咩料啦？ 係啦。 屌你噶啦！乜你咁嘅時候，你仲真係玩嘢係嘛？咁咪你自己咪攞嚟玩咯，係嘛？咪玩出禍咯，咪冇糧出咯嚇，咪供鳩起你啦！ 佢都待咗咁多年啦 啊！你老味你就即系好话唔好听就欺世盗名揾笨柒咧。郁文对于你呢一个嘅七个字嘅研判咧，系真系盖棺定论噶啦。我觉得系，因为你死捻咗噶啦。我喺我心目中，你梁国雄已经死捻咗噶啦。吓，当初你都话抬下棺材走去闹下啲高官啊咁样啊，依家你又闹市民就多过闹高官，系嘛？专闹市民啊，闹本土派就多过闹嗰啲官员嘅失策，净系识得呢个政纲啊，得翻咩呢？入钱入钱入钱，撑长毛撑社民连，请捐款咁样，屌你个老母，你真系人生啊，只系剩翻钱啫，就话呢，依家乜嘢都贵啊，50蚊都 食餐饭 食 都 餐 五十 饭都 蚊 唔 啊！ 够啦，冇钱真系唔掂啊，阿哥啊，我最记得佢呢句啦。即系佢去游行咧，都系无非系为咗 cash 水嘅啫，咁啊，喂，我哋又好欣然咁宣布咧 ，YouTube 嗰个直播人数已经系超越咗1500位嘅亿游啦。 哇！真系，系咪 多 新 谢 高啦？YouTube 系 YouTube 嘅新高嚟啊！咁我哋就 ，YouTube 新高 喂有个呼吁咧，就系记得各位亿友，千祈系要帮手订阅嗰个 YouTube 嘅频道 系。 即系 YouTube 可以 嗰个。 YouTube 都可以分享嘅， 唔系 YouTube 都系分享，但系咧你最紧要订阅咗先，同埋 系 揿 再分 响 享。 嗰一个嘅钟仔记得揿响嗰个嘅钟仔，就会收到我哋直播同埋重温嘅通知噶啦， 系。 咁啊就即系呢一个嘅长毛贼就即系你觉得佢会唔会去参选啊？ 长毛贼，我觉得就真系机会唔系好大，其实。 即系你觉得佢唔去啊？我觉得唔系，我觉得佢会赖死喎。嗱，你讲下你点解咁觉得先吓？ 我会觉得佢会自己系想去，但系其实成个形势，包括我觉得社民